可以原谅自己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住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你好，我是苏运莹。 Thank you. 知否奥妙，寂寞心锁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怎得共渡难桥，离窝轻照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，离窝浅笑似把君邀，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渺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花依旧欲人渺，离窝浅笑又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渺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花依旧欲人渺，梦已消花依旧欲人 我的幻想，我的祝福。